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乔峰。 英吉，你知道还有谁拿到了黑色种子吗？我指的是你们几个小伙伴当中被确定为原力能力者的。 我记得发给我们种子的时候，我们还相互比较了一下，雨的种子是紫色的，好像塞纳的种子是蓝色的，对，小昭的是白色的，后来听说龙啸的也是紫色的。对了，只有玄平拿到的是一颗黑色的种子。对，没错，玄平是黑色的。 长老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记得营粮是在晚上吃下的果子，那果子在夜间似乎还发出了声音，我是被那声音吵醒的。记得营粮吃的时候很痛苦，那孩子一声不吭，就像营吉一样。唉， 看来营吉自己吃下果实的那一刻，奶奶确实在关注着他。自己想到这里，心头不禁热热的。痛苦是肯定的，可以确定的是，遗传自你们家族的神秘力量一直藏在身体里，这原力果实的进入会加快这种力量觉醒。但不同颜色的种子所种出来的果实也有不同的特点，而最不稳定的黑色种子怎么就偏偏给了银良呢？按说长老会应该知道这些呀，黑色的种子是不应交给能力者的。据长老会的信息，银良夺取赛武会的胜利并没有依赖着身体里的神秘力量，这孩子真够强的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显露这种神秘力量呢？这对于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讲，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儿啊！可他却没有表现出。 长老，您的意思是？ 我的意思是，这种神秘力量，还有银良父亲的事儿，你跟银良讲过没有？ 没有，只字没提。我是害怕那段回忆，害怕银良修炼武功走上他爸的老路，我也怕这些事情会给我的孩子带来莫名的危险，所以直到今天我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。银良他不可能知道，而且我可以说平时很爱他，我不顾别人说我溺爱我的孩子，我什么都依着他，顺着他，可唯独修炼武功，我是绝对禁止的。 我不想再失去我和荧幕的孩子了。 可是为什么荧亮会那么强呢？ 我想是因为他自己在外面偷着修炼，可能是怕我着急，始终没有跟我说过，直到他背着我去领到了原力种子，我才感到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那是我感到最无助的时刻。接着他又背着我参加了赛舞会。 是有人在帮助他，也就是在教他，暗中教他。 我也曾问过洛宾，你们老在一起是不是一起修炼？洛宾说是在一起修炼，没有什么师傅，就是在一起练。赢梁最强，是赢梁在教洛宾他们几个。对了，还有艾芬和潘达他们，据说都是赢梁在教。 这就奇怪了，看过赢梁出手的长老说，赢梁出招怪异，时常不像是我们本土的流派，所以一定是另有高人在指点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。不知道他这一出去还能不能回来呀、啊、这回来又是什么样子呀、啊、长老自言自语，不停地摇着自己的大脑袋，那张脸显得更长了。这原力种子这么稀少可贵，这是森林的恩赐，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呢？全国的孩子每人都拿到一颗，这样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？ 种子不是很多吗？ 英吉不解地问道。在他看来，能够给全国的孩子每人发一颗，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量啊！傻孩子，你不知道，这原力种子在森林里是非常稀少的，最早是我们长老会发现的，一直保护着这个秘密，因为它能够对能力者进行强化，所以非常宝贵。种子本身也具有灵性，普通人吃了它没什么用，只是增加些许力气罢了，但能力者吃了它就不一样了，它会主动帮助能力者极大地强化自身的能力。多少年来，只有我们确认有能力的人，我们才会赠予他们原力种子，帮他们成为守护者和拓荒者，保卫我们的家园。可如此每人一颗的用法，却不知是何用意呀、啊、以后再发现能力者我们怎么办呢？那种子200年才会形成，这回应该是用尽了王国储存的所有的原力种子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们也累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英姬，从明天开始你们要去后山找我修炼武功了，别忘了。 不会忘的，长老。 还叫长老？ 对啊，师父。 英吉向长老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 我一定会跟您修炼好武功，我要成为拓荒者，我要去找我的父母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我都要亲自把他们带回来，带回家交给奶奶。 奶奶再也忍不住了，脸上再次淌满了泪水。离梦之古村不远的后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，但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这个地儿离村子不远，矗立着一座占地面积不大但却是非常高的山峰，人站在山脚下抬头望上去根本看不到山顶，那顶峰永远被云雾笼罩着，没人在山脚下看到过它的真正面目。这座山有着像森林中许多地方一样的美丽景色，但它却很奇怪，在附近村子的传说中从来没有人能到达过山顶。据说别看这山占地面积不大，山上的路却是奇怪得很，你可以轻易地爬上半山腰，但却再也不能向上走了，因为不管你走哪条上山的路，路总是会指引你回到起点，也就是山脚下。附近村里的人们开始都觉得奇怪，不少年轻气盛的人不信邪， 非要碰一碰运气想上到山顶，可据说至今没有人能够成功，总是被自己所选的上山路老老实实地带回到起点。当然，如果你并不贪心，上到半山腰还是可以的。如果再往上，需要的就不仅仅是运气了。久而久之，灵邪之说、鬼怪之说、神秘种族之说等等，导致无法上山的各种理由和传说就在人们之间流传开了。时间一长，人们发现这山始终老老实实地矗立在那里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，于是大家对眼前这座奇怪的后山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人们在附近生活着，那山也仍然矗立在那里，依然神秘。然而这座山，也就是村民们爬不上去的后山，却是杨长老这位神秘老人近50年的栖身之所。此时温暖而明媚的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洒在通往后山的小路上。很久以来，虽然村民们与这神秘的后山都相安无事，但这条通向后山的路上却是很少有人光顾的。人们对这后山充满了敬畏，只有那些胆子大而且不知死活的孩子们偶尔会到这里来看一下，但也仅仅如此。这条路安静得出奇，只有不知疲倦又不明事理的鸟儿们叽叽喳喳地叫着，反倒衬托出这里的另一种静谧的气氛。路上坑坑洼洼，借势丛生的杂草随着微风不甘寂寞地摇摆着，他们似乎正偷偷地窥视着这几个经常来这里玩耍的少年。这就是迎吉、雨、玄平、小昭、塞纳和龙象。这里有熟悉的小路，熟悉的声音和景象，还有几个少年抑制不住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。塞纳一路上不停地说着， 哎，你们说长老会在哪里住着呀？ 你应该叫师父了，不要忘了刚出村的时候我就已经提醒过你了。 小昭嗔怪着说着，但脸上却依然是笑嘻嘻的。 对了，这个真不能忘，我听我爸说了，能请长老传授武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。 龙啸此时也咧开大嘴兴奋地说着，见大家都在听，就又继续讲道。 我爸说了，长老们经常不在同一个地方住着，他们长老会有规定，在没有特殊任务和闭关的时间里，他们经常是要到各地去收集信息，了解当地情况，所以他们似乎在每个地方都住不了一个月。 为什么呀？ 好像是因为长老会需要不停地进行消息情报的传递和交换。 这消息传递不是有信息鸟吗？那多省事啊。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。 龙啸遇到了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问题，嘟嘟囔囔的。 好像长老会从来不用信息鸟传递消息。 龙啸，你爸爸真不错，什么都跟你说啊，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说明白。哎，莹姐，我问你，你也有像奶奶那种神奇的力量吗？ 这一问像是提醒了大家，顿时点燃了大家共同的兴趣点。 对呀，你有没有那力量啊？ 莹姐，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啊？ 出手让我们看一下吧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兴奋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迎吉。 我其实什么也没有。 迎吉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，这几天自己的五脏六腑仍然有着灼烧般的疼痛，时好时坏，现在似乎是能感到有两种气流在自己的身体里乱撞，他们有时好像是在和颜悦色的交谈，有时又好像开始了消云淡雨般的对抗，还有的时候像是在进行着逐电追风般的追逐。哎，总之他是受够了。这几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英吉也把杨长老看作自己的救星，也许只有长老能帮他解释并消除这一切吧。可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单独与长老相处，没有机会向长老提出这些问题。好在他们都已经成为长老的徒弟，这样自己的问题就有机会解决了。想到这儿， 英吉的心里突然高兴起来，毕竟这几天他知道了自己的爷爷，知道自己是个有爸爸妈妈的孩子，知道自己的家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庭。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尽快和长老学会武功，学会能力的使用，尽快变得强大起来，去赛武会，去当联盟使者。最重要的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能找到自己的父母，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他要知道他们是谁，他要知道他们在哪儿，他更要把他们带回来。奶奶太不容易了，童年的时候失去父母，青年的时候失去爱人，老年的时候失去儿子，但奶奶得到了英吉呀。对，她还有英吉，她只要有英吉，这一切都要靠英吉了。英吉一边走路，一边却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思考之中。忽然间，她的胳膊被几个小伙伴们摇着。 英吉，想什么呢？给我们展示一下吧。 英吉，你想什么呢？跟我们说说。 英吉想什么呢？ 给我们 展示一下吧。 英吉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哀求的表情，突然觉得很好笑。说实话，他还真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家的人，因为自己知道真的是没有什么神奇力量，没有来自祖辈的遗传，没办法像奶奶那样去战斗。此时看着身边的伙伴们，他忽然想跟大家开个玩笑。 好吧，我来展示一下这力量。 英吉突然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道， 你们得往边上靠一靠，千万别伤着你们。 说着，他煞有介事地整了整衣服，在这条小路上拉开了架势。小伙伴们都纷纷让开，离得很远，因为他们看到过奶奶的力量。几个人都站到了英吉的身后，只有雨和玄平站在原地并没有动，两人都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坏笑着看着英吉认真的表演。英吉看了看他们俩，诡异地眨了一下眼睛。只见英吉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半蹲了下来，脸憋得通红，那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注视着前方的一棵大树。大家也都顺着英吉的方向一起紧盯着那棵树。突然间，只听英吉大喊了一声，瞬间推出了双拳。英吉看着大家都死死盯着前面那棵大树的样子，哈哈大笑起来。雨和玄平也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玄平一边捂着肚子笑，一边用手指着小昭他们几个，一时间笑得说不上话来。几个孩子都笑了。 英吉，你竟敢骗我们。 哎呦，你个英吉，这回被你耍了。 笑了一会儿，雨说话了， 这事儿也不赖英吉。 对啊，不赖人家英吉。 玄平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结巴， 你们自己也不动脑子想想，英吉要是有那种力量，咱们能不知道吗？ 这话是说到点子上。 对呀，英吉，为什么奶奶有那样的能力，你却没有？ 小昭止住了笑，问道：“ 哎，对呀。” 英吉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该如何说起。正在犹豫间，周围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 你就是英吉。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。又名少年英吉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城市因为有你而鲜活，因为有我而精彩。因为有了声音工坊，那倒也没什么。一个城市的文化，特别是北京的文化，已经不仅仅定义为一个都市、一个世界城市。它承载了500年的滋养和5000年的洗礼。它就像一个老人，有着阅尽世间沧桑、看透世间炎凉的胸怀。 也有着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一切皆有可能的活力。好，我们听侯逸轩带来的故事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侯逸轩，来自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开启一段北京文化之旅吧。北京，中国的首都，作为历史上的六朝古都，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北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说到北京文化，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的建筑文化。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、祭天神庙、天坛、皇家园林、北海公园、颐和园和圆明园，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。这些中国传统建筑体现了中国建筑的东方格调。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雄伟壮观，气势恢宏，是世界伟大的古代建筑奇迹之一，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。北京的现代建筑如鸟巢、水立方、国家大剧院等已成为北京的新地标。这些建筑充分诠释了北京现代建筑文化的特点，对世界建筑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。聊完了建筑文化，我们再说说北京的旅游文化。北京的旅游景点真是数不胜数。今天我们要讲讲燕京八景。燕京八景指的是北京的八个景观：蓟门烟树、卢沟晓月、京台夕照、琼岛春樱、巨鹰叠翠、太液秋风、玉泉趵突和西山晴雪。这可是清朝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修订的说法，并下旨建造了御书燕京八景碑，流传至今，还能让人们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北京的风景之美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也都饿了吧，那我们就来聊聊北京的饮食文化。北京是世界第八大美食之城，据内地之首，北京的风味小吃历史悠久，品种繁多，制作精细，都是有口皆碑。清代都门竹枝词云：三大夹儿卖好话，切糕鬼腿闹喳喳，清晨一碗钱江粥，才吃茶汤就面茶，凉果炸糕甜耳朵，吊炉烧饼爱窝窝，叉子火烧干麦的，又听硬面叫摸摸，烧麦馄饨垫满盘，青天挂粉好汤圆。可见北京饮食文化上的丰富多彩。作为一个历史名城和现代化的首都，北京文化在继承了历史文化的同时，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北京文化将会继续传承下去，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代代年轻人。谢谢大家。 王世襄先生，老北京文化的记录者，翻译家杨宪益曾经为王世襄赋诗一首：名士风流天下闻，方言苍涌寄情深，少年烟士称玩主，老大京华集异闻。短短四句就道出了大文主王世襄先生最精髓的人生故事。老舍先生的文章《北平的深秋》就是记录了老北京的一幅全景的照片。朱家进先生的文章是探究故宫满清的风物纪录片，每每读到这些文章，心里啊都觉得那么的踏实。相信您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。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，朋友们下周见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